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6，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城市副中心剧院音乐厅外延今天亮相，数字故宫2.0版上线，北京警方近年破获涉网案件3114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城市副中心剧院的音乐厅今天实现外延亮相，这也标志着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中首个实现亮相的单体结构，比原计划提前10天。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副中心剧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好的，那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剧院工程呢，总面积是有12.5万平方米，是包括音乐厅、歌剧厅和戏剧院三个单体建筑。它的设计理念是源于这个古运河的这种粮仓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也是为打造一座功能和视听体验都达到世界一流标准的一个文化粮仓。那么它的外观是有透明区和非透明区的这样的一个穿插，那么折线的三角铝板呢是这个非透明区，而这个明亮通透的玻璃幕墙是这种通透区，也就是形象一座这个剧院的帷幕这样的一个缓缓拉开的形态。那在今天呢，这个音乐厅是首个实现了这个外墙的亮相。那么在今年底前呢，会有相关的这个其他的歌剧院和戏剧院的外幕墙施工，然后在春节前完成相关的亮相工作。那接下来会进入到装修以及内部的设备机电安装等等这样的工作，也会在将来为副中心带来一座非常好的一个崭新的文化地标。主持人， 那这种外幕墙的好处是什么？难点又在哪儿呢？ 那么这个视觉效果首先会是非常好的一个视觉效果。那么在这个通透的区域呢，是从外部来看，内部来看是非常通透，可以看到外边的景色，而在外部呢，这个帷幕的形态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这个难点在于呢，这个12万平方米的幕墙呢，是由9种不同的系统来进行安装，而且都是曲面异形的这样的一个造型，整个的幕墙单元是达到了4000多块，没有一块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这个精度和这个复杂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项目团队是采用了这样的闭幕数字技术的一个支撑，包括在这个电脑上对每一个。 你好，雅静。好，连线暂时中断了，我们稍后再进行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故宫博物院数字故宫小程序在升级之后，昨天上线2.0版本。新版小程序全新上线了参观舒适度指数功能，观众可以随时查询重要景点附近的参观舒适程度信息，还从视觉、交互等方面针对视障人群、老年人群进行了无障碍升级。操作方面，小程序新增了视障辅助读屏功能，高效指引视障用户找到要点信息。导览方面，结合故宫博物院现有无障碍设施，小程序内置无障碍路线及设施指引服务，实现从内容到功能全方位无障碍体验。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公安局市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今天举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警劝阻进高校暨北京地区无诈校园创建活动启动仪式。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的沟通协作，密切配合，让更多的高校参与到反诈工作中来，进一步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范效能，切实保护高校师生财产安全。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雅静。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外幕墙的好处是什么，难点又在哪儿呢？ 那这个外幕墙首先它的视觉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从内部来看，看到外面的景色是非常的通透，有一种内外这个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而外部呢，从幕墙的这个帷幕来看呢，整个这个舞台的这个大幕拉开的形态也是非常的逼真。但是呢，这个近12万平方米的幕墙呢，是有9种不同的系统来安装，由于这个造型的原因呢，它全都是一个曲面和异形的造型，整个没有一块这个单元幕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的复杂程度和安装的精度要求是非常高。所以呢，现场的工作团队是用了闭幕技术，在这个电脑上进行完全的一个模拟，对于每一块的这个位置坐标，包括每一块的这个尺寸形制安装次序都进行了一个优化和不断的推演，最大限度的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精度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在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也是全程的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也保证到现场来安装是完全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设计标准，体现出最好的一个形态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2021年北京警方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传统涉网违法犯罪，以及为违法犯罪提供支付结算、推广引流、技术支持等网络黑产的打击整治力度，破获各类网络案件3114起，抓获涉案嫌疑人6034名。在打击违法犯罪同时，北京网安部门还相继开展网站安全监督检查、网站备案摸排整治、安全评估等行动，共清理违法有害信息408万条，关停违规账号19万个，行政查处违法违规企业2775家次。家住朝阳区左家庄街道曙光里17号楼和26号楼的居民近日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外是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今年刚投入使用，但此前施工方遗留的建筑残留没有彻底清理，影响了周边的环境。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左家庄曙光里位于东三环三元桥外，小区17号楼和26号楼东南侧是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凤凰城商圈，作为配建学校，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和居民楼仅有一墙之隔。记者现场看到，学校和居民楼之间的空地长约150米，宽约30米，空地上堆的土方有1米5高。居民李先生介绍，土方是由开发商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的项目部拉来的，之后由中建的建设公司摊平土方之后加装了水泥地桩和工棚，但是施工方撤离之后，残留的水泥和土方至今没有人清理。 华润置地买的这块地交给那个中建八局的负责建设学校，就这土都是后他们来卸这儿的，上面的垃圾就弄点喷点这个水泥砂浆把这土给盖住了。 据附近凤凰城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配建学校建完之后，开发商项目部已经撤离，需要到属地的城建部门查询备案联系方式。关于建设方，记者从此前媒体报道中查询到，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的施工单位是中建八局二司北京公司，但是对方电话一直无法拨通。对于当前靠近居民区的土方和建筑水泥残留，属地左家庄街道曙光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上头还有那个草土方什么的清完了再说，不是那个施工方就是那个华润的呗，产权方呗，就是这两家呗，不是甲方就是乙方嘛。 对于这类的环境问题，记者也反映给了属地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城管执法队，管片的执法队员介绍，已经联合街道相关管理部门与社区前往现场调查。 因为中建八局现在其实已经走了，那个东西完工了，那个地呢现在可以确定是华润的地，这没问题。那我联系一下这个华润，看他弄不弄。 随后记者又致电左家庄街道城市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接到相关问题的反映。 我们跟开发联系了，也沟通过，产权单位说这块交给这中建八局，中建八局建这学校嘛，开发说我们全都移交给学校了，学校说了我们只管这一块围墙以里的，他不可能老这么摆着，看规委规划这块到底是谁的。但是如果要说他是有产权的，你比如说划到红线以内这块就该弄弄，如果是红线以外呢，那就属于国家的了，那街道这一块咱们再想办法，咱们这一块该弄弄。 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只有完成清理工作才会推进居民期待的绿地的复原，后续的整改情况新闻热线还将持续关注。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